飞乐享北京，更多精彩呈现。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战马能量音乐 Ou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Our Music。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At the pop show, you taste just like glitter mixed with rock and roll. I like you a lot, lot. Think you're really hot, hot. Know you think you're special when we dance real crazy. Glamophonic, electronic, disco, baby. I like you a lot, lot. All we want is hot, hot. Sneakers. Let's go see the killers and make out in the bleachers. I like you a lot, lot. Think you're really hot, hot. Let's go to the party, heard our buddy's the DJ. Don't forget my lipstick, I left it in your ashtray. I like you a lot, lot. All we want is hot. Get lost in your Ferrari, not psychotic or dramatic. I like boys and that is that. It's love it when you call me legs. In the morning, buy me eggs. Watch your heart and we're together. Boys like you love me forever. 有些想要过去的真的很难过去，因为美好，因为投入，因为深深的记得，所以放在我们心里。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辉。那今天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呢，叫做是 Boys Boys Boys， 来自 Lady Gaga。 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其实在告诉我们，不管我们身处什么样的年代，什么样的年龄，都依然会心中有那份真诚，那份善良，把那份美好放在自己的心中，能够一起好好的珍惜，不能够在一起就互道安好，毕竟人和人相遇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你说呢？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王蓝音带过我们的《遇到》啊。其实呢，我比谁都知道你有多重要，所以呢，这份遇到我们会更加的珍惜。这样的人呢，才是真正聪明的人呢，是吧？可是有多少人遇到了那个对的人，却还是把他给弄丢了呢？那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歌曲呢，你可能听过好多遍，但是呢，不同的心情、不同的季节就会有不同的味道。所以呢，让每一首歌曲呢，都能够成为你难忘记忆当中的片段。大概呢，这就是我们的音乐所带来的能量魅力。好，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陶喆带过我们一首歌，真的是 Mars Baby， 是他纪念自己的宝贝 Mars， 化小爱为大爱的一首倾力之作。所以呢，掌声有请陶喆 Mars Baby， 掌声请。 每一次我想到你，心就很纠结，想抱你在怀里和你说话，爱是未完成的爱。像飞过的流星，一瞬闪亮又离开。 亲爱的 Mars Mars Mars， 是你近在眼前前前，又像是那么远远远。就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见我一面。 Mars Mars Mars， 为你我飞到天际线，只想追上你看一眼。Baby 告诉我到底要怎么留你的身边。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游灵，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你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想说其实我不是鹿晗的粉丝啊，那但是就是很纯粹的觉得鹿晗的这首我的明天真的是久听不厌，词曲之间呢透露着些许的忧伤，回想起自己备战高考的最后的阶段，那个时候呢我们在想自己的明天到底在哪里呢，那但是真正等到毕业了之后呢，依旧还是会感觉到很迷茫啊，未来的所有的不确定性始终让人是隐隐堪忧啊。所以呢在这边呢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也祝愿所有的这个毕业生们啊，考生们一切都能够顺利吧。来，鹿晗，我们的明天。 一个人走到终点，不小心回到起点，一个新的世界，此刻我才发现时间没有绝对，直到有另一个人能体会我的感觉，不用说不用问就明白就了解， 你剩多少时间能许愿，好像多一天我们的明天，我问着还有多少时间在眼前，你为多一天能实现我们的预言，累积成永恒的纪念。 没错，来自鹿晗演唱的《我们的明天》啊，我们的明天呢，就是要在你的努力，还有在你的正能量的情绪下，都会有不一样的变化啊。一个人的心态呢，真的会决定你的状态，明白了吗？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歌。接下来的节奏呢，也会我们来稍微的改变一下哈，用一首动感的音乐来给大家打打气、加加油啊。那忙碌了一天呢，就应该用音乐来按摩一下我们已经疲惫了的一天的末梢神经。 Sueño cuando era pequeño, sin preocupación en el corazón. Sigo viendo aquel momento, se desvaneció, desapareció. Ya no te creo, ya no te deseo, eo. Solo te veo, solo te deseo, eo. Mira, Sofía, sin tu mirada sigo, sin tu mirada sigo. Mira, Sofía, cómo te mira, dime cómo te mira, dime. Sé que no, sé que no, sé que solo, sé que ya no soy yo, yo, yo. Mira, Sofía, sin tu mirada sigo, sin tu mirada, Sofía. Dices que éramos felices, todo ya pasó, todo ya pasó. Sé que te corté las alas, él te hizo volar, él te hizo soñar. Ya no te creo, ya no te deseo, eo. Solo te veo, solo te deseo, eo. Mira, Sofía,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刻，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我想错过每一刻，希望我一直在你身边。 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多远都要在一起》吧。最后呢，这首歌呢也成为了很多异地的恋人们呢最常听的一首歌了。那爱呢不是执手相伴，爱呢是经历与你一样的经历，时间着与你一样的时间，哪怕呢仅仅只是记忆。那这也是一首充满爱和温暖的歌曲，无论相隔有多远，距离都阻止不了你们想在一起的心啊！我相信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蕴藏着很多很多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人的真实故事，所以呢就送给你喽，多远都要在一起，来自邓紫棋。好了，又到我们的新歌推荐时间了，听听看今天的这首歌曲你会喜欢吗？有请董鹏。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中国新歌声第二季学员张晚清推出了电音新歌《像我》，张力十足的迷幻舞曲风，非常符合当下潮流的音乐审美。歌词也并非空无一物，前半段先是描绘了都市青年的生存压力，中间画风一转，张晚清鼓励大家甩开包袱，大胆执行你的想象力，勇敢倾听心底的声音。 任性存在，向往的自己就在当下。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张晚清《向我》。 寂寞的行李带两日夜走缠，城市把世界都被现实污染，狂妄又不安又多极端，想过的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先跑到阿拉斯加看冰河湾，再开上南极日漫过青山，因为我习惯厌倦死板，管他的火就火的真枪实弹。 Fill my mind Light my fire Fill my mind 喜欢他爱见怪不怪任性的存在， 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T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T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我是琼慧，欢迎你的继续聆听啊！我们说，当年纪呢变得越来越大，经历的事儿呢也会越来越多，之后呢，那些甜蜜语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杀伤力了，因为呢，我们都已经过了那种耳听爱情的年纪了。我爱你，不如在一起，那不如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做出实际的行动，少说多做，共同分享，共同分担，这才是成熟人的恋爱观。你是这样的吗？ 嘴巴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 自己。 本是一场奇异的旅行，遇见谁呢都是一个美丽的意外，所以呢来自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来送给大家。我们说有愿才会有缘，无论缘深缘浅，那得到的即是造化，用宽容和豁达去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儿。人生苦短，真的是缘来不易啊，愿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去珍惜。好了，战马能量音乐今天为你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方大同和薛凯琪带给我们的复刻回忆，也希望呢这样一首歌曲能够承载着我们很多很多的美好的愿望。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我们都没说那遥远的曾经，我们